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早上十点，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港铁主席马时亨表示，可加可减调节机制是根据通胀和薪金指数而调整。他说港铁过去七年的加价是低于通胀。马时亨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港铁平均加价是 2.9%， 是低于通胀大约 3%。 他不认同外界批评港铁只加不减的讲法。他解释，本港由2008年开始面临通胀，所以港铁每年都加价。对于有议员提议利润和票价挂钩，马时亨强调港铁要顾及17,000名雇员和200,000+小股东的意见。他又否认检讨机制已经划底线和港铁优惠缩水的讲法。马时亨认为政府应该补贴全部公共交通，又提议香港所有的交通工具一起减价，以减轻市民的负担。他说要作出期望管理，以免大幅减票价难度高，令到市民失望。 因为我担心市民的期望非常之高，或者觉得呢这个检讨之后呢可以会令到我们那个票价调整机制呢是会令到票价会大幅减低。咁所以呢我要做少少期望管理，就唔想即係市民觉得我哋呢一个咁嘅机制呢係会令到佢哋嗰个交通费会大幅减低。我好担心就係市民以为改咗呢、這个修补呢个机制之后呢吓、就会有好大幅嘅降低啦。咁即係呢个期望管理我觉得係重要囉。 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明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社会经常提及生涯规划，但他认为有一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兴趣的道路很难预先规划，年轻人应该谦虚，珍惜所得到的学习机会。刘明伟又提到，不少的家长在子女提及兴趣和志愿的时候未仔细聆听就说不可以，这种的态度令到年轻人反感。他表示，每一个人在发掘自己的潜质的时候都会有牺牲，有时跌跌碰碰学到的可能比在学校学到的更加多。转下其他消息，到美国纽约联合国出席可持续发展会议的北韩外长李柱镕接受美联社专访，谈及朝鲜半岛的局势。今次是他首次接受西方传媒的访问。他表示，假如美国停止和南韩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可以打开对话的大门，减少冲突，北韩亦都会暂时暂停一个的核试。他又说，如果继续目前对抗的道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受影响的不单单是北韩和美国，而是全世界。美国放弃对北韩的敌对政策是非常重要。他又提到，捍卫北韩拥有核威慑力的权利，说平壤政府不会受到国际制裁而受到威胁。他又劝喻等待北韩政权倒台的人不要抱有希望。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的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会有雷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依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卡言。 好啦，咁啊，两位拍档，我又问下、提问下先啦。 好啊， 咩叫叻人？嗱，鬼才就系话 要走捷径啊， 识走捷径而成功嘅人叫鬼才。 系啊， 乜嘢叫叻人 咧？叻人啊，叻人啊，出 做咗人哋做唔到嘢咯， 出口唔出手。 叻人系用最短嘅时间 而做到最多嘅嘢， 最短嘅时间。 嗱，你唔好你喺粉岭打紧波嘅时候，见到李嘉诚入嚟喺度打紧波咧，咁你话啊，你咁忙，你仲打波，咁你又俾阿李嘉诚闹死噶啦。因为点解咧？叻人系咩？每日只不过系做四个钟头嘢， 唔需要佢自己亲手。 跟住再叻嘅人咧，我只系做十分钟嘢嘅。 系系系， 越叻嘅人系越少出手，同埋越。是用最短的时间解决最最多的东西。所以啦，今日开始所有我的粉丝要学一句说话。当然你说你为什么最近忙不忙啊，你记住说你人忙心不忙。 哇，这个境界来的师傅。 即是说我很忙，人忙我都忙的啦，香港地是吗，不过我心不太忙。这个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境界啦。第二样东西就要学。点样呢，学乜嘢呢，用好短嘅时间可以做到好多嘢。咁、 啊、 就代表你叻。如果你日日都话哎呀我周身唔得闲㗎，你唔好搵我嚟啦，又话叫我去佛堂听经边得闲啦。哎呀应该又话听李娟明嘅节目边得闲啦，星期日不如瞓多两个钟啦。乜鬼嘢都话唔得闲嘅时候呢、个人系咩，系一个最无能嘅人。系最无能。 以后都唔敢话自己忙 叻人系好得闲嘅。叻人是最得闲的，因为他可以用好啲的时候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家有 WhatsApp 仲好 ,WhatsApp 是最好爱嚟做嘢嘅。夜晚你咪督督下咁要成队军队外公啦。 係 咪听日一返工嘅时候返工嘅时候而家最好係八点钟啦，勤力嘅人。九点钟嗰啲係次勤力啦，十点钟嗰啲係唔勤力啦。咁所以基本上呢就係你喺八点钟去勤力返工嘅时候呢，你喺琴晚呢十二点三已经 WhatsApp 晒话俾你做啲乜嘢啦。咁呢差唔多跟住话俾个僆仔听呢，每日呢你哋瞓四个钟头都好够啦。跟住你嗰个僆仔就话俾你听，阿Sir，我而家喺公司度瞓嘅。我一阵间起身就继续开工。帮 你搞㗎啦啲。 咁就差唔多。咁我公司里面夜晚个看更都悭返。 你帮我开埋。 全公司人喺公司度瞓嘅。喺度做嘢嘅，你明唔明啊，以公司为家嘅。呢啲呀真係过年嘅过节啦。真係啲利是多啲呀，即係暗晒成搭俾佢。 係 咪，所以第一个诀就係话啊，叫琴就先琴王就系咩呢，就系话你一定要揾到间大公司去做，变咗你学结构， 由低做起， 学制度，学结构，学人事。第二样嘢就喺大公司里面呢，你一定系最早返工最迟走，甚至如果公司俾你，你直接喺公司通宵返工嘅最好。通宵返工即咩，通宵返工着数啊，而家又还你，你返屋企都系睇住个电脑咋嘛，你咪睇开公司嘅电脑睇埋佢，咪 省 埋嗰啲电添啦。如果佢肯俾你，咁但系个老细翻嚟嘅时候咧，啲老细最中意夜晚翻嚟咧，及系有边个坐喺度噶，你明唔明啊？边个坐喺度嗰啲系掂啦，跟住呢个又话要翻去陪老婆，呢、个翻去陪老公，跟住呢个翻去凑仔，唉，不可以负以重任啊！你明唔明啊？咁嗱，呢啲叫琴日千人王啦，你搞得掂咪系啦，系咪先？好啦，跟住落嚟最紧要一样嘢啦，就系乜嘢咧？就系话要知道自己。每一个人啊都要知道自己是摆在哪个地方创业或者发迹。在世界上我们曾经分析了要今天去英国啦。好啦，以香港为来讲。咁你一定要知道啊，譬如举例，譬如你要金咁样，譬如好像我本身要金。 金嘅。 我呢就会突然间感觉得到呢，在香港我要找一个地方呢是可以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中环 系喺香港里边有一个大嘅钟响动嘅地方，我要揾呢个地方，因为我要金啊嘛，吓咁中环有冇呢啲？ 以前皇后码头有， 大会堂嗰度 而家 冇咗啦。 你又知唔知道喺全香港里边系有边个地方仲有个钟楼嘅咧？ 香港、啊。 亦即系话，亦即系话，生于二月四号到四月八号 要 粉 丝 们， 嗯、 你哋喺心机嘅粉丝们，我向你哋挑战同提问。二月四到到四月八嘅人，你哋知唔知香港喺边度有个钟响动，仲有钟声听嘅咧？嗰、那个地方嘅附近就系你发迹嘅地方咯。咁你都唔知你点发迹啊？ 但港岛区又真系冇印象。 港岛区、 哦，尖沙咀就有咯。 时代广场 哦，系咁响嘅咩？ 系咯， 所以你 真系唔知啊。 仲有个钟楼，系咪钟楼啊？ 即系倒数嗰度嘛， 倒数嗰度咯，钟楼咯，系嘛？所以你要知道铜锣湾又系铜锣， 系 咪金啊 ？OK， 咁啊，铜锣之后呢，你要金人咧，要喺铜锣湾嗰度揾个斗啦， 揾个斗你要系啦， 你住好，瞓工翻好，你揾个斗啦。 香港金最多另一个地方是元朗，因为元朗是西北方，所以元朗这个地方是独大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文字没人知道，所以以前香港呢是基本是元朗统治的，即是新界人统治的，即是那位西北方， 没错。 所以日本仔打中国的时候呢，如果他今天听我这节目说我们中国大剂， 为 什么呢？如果他知道原来占领的西北方等于占领中国呢，当年他就不要打来打去打沿海地方了，一打就打了什么，打了入去那个西北方，毛主席就走了去那个西北方那里霸住在那里，所以德国。所以西北国就是你整个公司里面边个阿头最恶的人坐那位。咁啊去年有一间电视公司，我唔好讲边间啦，咁佢叫我上去拍嘢啦，拍完嘢之后呢唔好讲边间，唔系嗰间，唔系你心目嗰间，系另一间。好啦，嗰间嘢一睇，嗰个叫我上去嗰个部门主管我识嘅，佢嗰个房唔系喺西北方，所以我已经话俾佢听，我话你半年之内你走紧。西北方坐就系三个 KTV 喺度，佢话冇 KTV， 嗰三个恶到死嘅，同埋两个系皇亲国戚嚟嘅，候住我，所以咪西北方 咯。 好啦，嗱，唔好岔开话题，要金嘅人咧，原来咧系要及住元朗、 铜锣湾。金钟系， 金钟 系啦， 啊，咁我哋香港占中事件当时喺金钟发生咧，系未至香港大镬嘅。如果占中喺中环系大镬嘅，你知唔知有个火地嚟啊嘛？所以金钟幸好保住嘅。 金钟元朗在边度啊？ 所以金钟元朗同 铜锣湾系啦， 三个地方，所以你要揾个 金嘅人。 好啦，你俄金人二月到四月嗰啲人，俄金人咧 hold 住晒个钟摆边度之外咧，仲有一样嘢，你当然屋企你要摆个好靓嘅大钟啦。 系啊系啊， 你要做现代嘅事业，你做上网嗰啲，你咪买个好夸张嘅 钟咯， 但系好似我哋啲咁嘅做老人家嘅嘢，老人事业咧，或者嗰啲古文化咧，就摆个嗰啲古老啲大钟， 古董大钟啦，听到声添。 好啦，咁咧，好啦，咁咧，你呢个就系金地， 知道， 即系金地。哎呀，头先我想讲啲嘢又唔记得咗添。哎，唔好啦，讲耐先啦，唔记得先。好啦，火地啦，即系话咧，如果你生于系冬天，生于冬天，即系譬如十一月八号到第二年嘅一月零嗰啲咧，冬天出世嘅人咧，你要喺香港度发迹咧，你就一定要揾火地啦。咁香港火地喺边度咧？ 算唔算啊？ 火系绝对火炭，绝对火地。 系， 但系佢已经成炭啦。 系， 所以咧系火，不过唔系当时特定嘅火，系已经炭啦。咁所以就最紧要中环、旺角。 中环系火， 旺角好火， 旺角一定火。 所以旺角一定系有事嘅，因为旺角系香港 嘅火地，中国火地 嘅心脏兼死地嚟。所以旺角、中环即系最旺， 系 最旺。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你要火，你就喺旺角踎，你喺上环踎。哎，头先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要金嘅人咧，要 hold 住啲银行喺边咧，你就尽量喺银行 追住银行嚟住， 因为银行金嚟嘅， 或者银行打工咯。 系，地铁系金嚟嘅， 地铁都系金， 所以要金人咧系最好系坐地铁翻工噶， 揸地铁都或者 系啊。咁如果你忌金人咧，就好自然你坐地铁嘅时候咧，你就要听歌啊，睇书啊，咁嚟平衡佢嘅金嘅。咁啊，呢个有机。我先讲啦，好啦，要水嘅人好明显咧，就一定系要翻大陆嘅。 哦， 佢一定要翻大陆嘅，大陆就水嚟嘅，对香港人嚟讲。咁当然佢唔翻大陆咧，自然咧就去咗北角啦，去咗我新江啦，去咗呢一个湾仔啦，去咗上水啦，甚至去天水围嘅。 OK， 但系天水围咧系唔好嘅，天水围个风水唔好嘅。咁但系你入咗去咧就困死你嘅。咁所以有机会咧一定要搬翻出嚟。好啦，咁咧就上水系旺嘅，上水系搵钱嘅，系湾仔搵钱嘅， 湾仔咯 ，OK 嘅。好啦，咁啊，但系要水嘅人好奇怪，一定要成日话要翻大陆嘅，就唔系话为咗其他嘅咩三四拉事件，但系本身佢唔翻去佢搵唔到食嘅，就啲咁嘅人。好啦，要木嘅人咧就一定要佐敦嘅。佐敦呢个地方以呢、這、一个裕华国货公司嗰个地方为中心，嗰度、附近方圆几多里咧，嗰、那个叫做佐敦。嗰、那个佐敦咧加埋个油麻地咧系墓地嚟，亦即系话你生于八月到十月份嘅金多嘅人咧，你一定喺嗰个地区里边发迹。咁要墓咧，亦系要尖东嘅。 尖东， 尖东系墓地嚟嘅。系啊，咁啊， 种植道咧，师傅 吓， 种植道咧， 咩叫种植道啊？ 种上 种植洞啊，半山系火土， 系都火土， 佢系全部喺丁字卦，即系坐喺个丁火向任水， 系， 所以造成咗炒股票必赢，同埋丁火系代表成日搵钱，所以喺山顶住嘅人咧，系本身系行呢个火运嘅，咁咧其实土运咧，我哋当然四大外命就冇讲土啊， 系啊， 其实好多人都要土啦，譬如你系弱金咁咧，就九龙塘、九龙城呢两个地方同大埔呢三个地方。 方是要土的人的法迹之地。 嗯。 咁啊，以前我曾经教过大家啦，如果你个仔系同我一样矮矮地五尺四寸到咧，再小过五尺四寸的人咧，你记住谂都唔使谂噶啦，逼你个仔入去跑马地 系， 因为跑马地或者系沙田住，因为嗰两个地方都系个马场，而马场就 系 旺矮仔嘅，矮仔同矮女咧喺个马上边先会获得其他人嘅欢呼嘅，翻嚟再爆强就千层王里边就系、是。最重要最重要今日所讲嘅真正嗰个琴策先琴王嘅王系边个， 好 为你爆出历史上最重要嘅一个资讯。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默默耕耘，倾情演绎，万众期待已久嘅龙冠天经典专场，先演孙子无双，后演同着菩提。邓美玲、陈敏鸿有戏有情，首首红歌不容错过。龙冠天经典专场门票即日有售啦，快啲嚟新光戏院 Cityline 同通理琴行扑飞啦！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嘅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记。 喂，师傅， 你讲啦， 我真系想住浅水湾，我而家要住浅水湾，你帮唔帮到我先？ 好简单嘅，有一样嘢咧，我哋成日都好萌塞。 咩萌塞？ 第一就 系 与自己嘅屋恋爱。成日都唔諗住搬屋，点解唔 想搬 屋呢？ 我 想搬㗎，我。第一件事。第二样嘢就点解香港而家已经买楼已经系发达，已经系一个零啦。 係 喎。咁点解你唔租屋住？ 租 屋住嘅意思点解你唔去转租屋住啫？ 唔系我系諗住睇嘅，但你唔好爆我嘅时搬。即系我諗住打算系。 我直情爆你江美仪秘密。你直情就揽住你间屋唔肯放。你放咗屋之后你揸住起码几百万喺手，你咪租。唔止几百万添啦，过千万啦。你咪揸住嗰千万，你咪。租间十零廿万嘅浅水湾屋住咯，你而家浅水湾啲屋十零廿万， 其实 好好啦， 即系十万头，即系几万五六万都有噶啦，六七万都有 啦。你唔使演戏噶啦，你嗰十万你租得起。 师傅咁，浅水湾唔系属于水咩？ 诶， 岸木噶， 佢系要水要火， 哦、 即系嗰个地方厉害就系要水要火，同、香港嗰间著名嘅百货公司嘅名一样，上边系火，下边系水。上面有个连字，下面有个佛字嗰啲，即系佢人咧有一样嘢好劲嘅，就系咩？好似个汽车咁咧，又要火又要水啊！嗰啲先最厉害嘅人，你唔好以为偏向一边嘅，系又要火又要水啊，咁先厉害啊！好啦，咁所以我哋琴日先琴王咧，仲有好多嘢要学噶。 系啊，我学咗之后我就搬去浅水湾噶啦。 仲有好多嘢要学噶。 系啊，我要 今日听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几渺小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我选择好少啊，师傅。 同埋香港，如果你作为风水师咧，你要认叻咧，先认咗你系曾经坐过直升机睇风水师， 系啦， 个天师先啦。 如果你从来都冇坐过直升机睇风水咧，你就唔原则上唔可以话系一个成功嘅风水师啦。 师傅，我见到咧卧房嘅人咧个选择唔系好多啫，喺香港 中环同埋旺角，我就好少少。 中环半山算唔算啊？山顶算唔算？ 算。 哇，咁大笪地方。 OK， 原来咁多选择噶。 你而家你唔记得你要房咩？我唔记得。 我要房，我系卧火噶。 咁好心你去中环踎张凳仔嘅街都 杀 啦。 SOHO 你都住得噶嘛？ 即刻去睇楼啊！阵间。 系啊。 好啦，嗱呢个咧就系讲话咧，我哋今日即系苦口婆心讲咁多咧，即系想讲俾啲妈咪同父亲听，就系话。我哋即系作为父亲母亲咧，其实即系话啊，我哋嗰一代都已经系完咗啦，冇得俾你发迹啦，发迹啊，冇理由你一个五十岁人仲喺度发迹啊。咁你要望翻啲仔女咧，有几样嘢你要记得嘅。第一样嘢，你唔好喺你自己附近度买间屋俾佢。点解咧？你依家喺嗰度踎咗成世嗰个乜乜围乜乜村嗰啲，踎咗成世，你仲买间屋俾佢咧？咁其实又叫佢翻嚟住咧，系其实佢又同你一样，又踎喺嗰个地方又一世。 咦，师傅，不如讲讲法则嘅定义先。 系啦， 法则嘅定义就系以香港而家目前今日嘅状态嚟讲，你起码都要有现金一亿到二亿以上，都叫做。 好离地喎，师傅。 未计你嘅。 师傅咪答错先啦。 好离地 咁呢样嘢就而家娱乐圈咧嘅一般嘅标准。即系娱乐圈而家你讲四大天王咁啦，佢起码都要揸住二亿现金喺首先叫做发咗迹嘅天王。 系，当然 系咪啊？或者你本身已经起码即有几层楼，加加埋埋都起码个亿。 系啦， 就唔系而家啲乜罕咧，系登一扎嗰啲楼全部800万咁就叫豪宅啦，系咪啊？咁大佬800万叫豪宅，即系你唔好用翻20年前嗰啲标准啦，系咪先？咁啊，好啦，咁而家我哋讲琴宅天琴王，最后 啊， 最后呢六分钟，今日最刺激嘅地方咧，我就琴一个王俾大家听。 琴咩咧？究竟系 呢个王咧？喺过去呢几十年咧，其实已经开始喺全香港咧，啲人系淡忘咗噶。但系喺我哋80年代开始最疯狂于中意风水嘅时候咧，我哋差唔多。无人不知道呢个王系乜，而系当时系个个都一定要揽住呢个王，出资呢扎人全部发迹晒， 系 咁，所以今日系为大家登， 犀利， 系再重新提翻大家一个原来真正嘅王，即系除咗财商夹万之外，就系发迹嘅第一诀，成功风水嘅最诀，琴宅先琴王嘅第一诀 系。 不睡在一张固定的床上，而最好瞓在一张同床之上。 即系点啊？即系嗰张床有碌啊？ 同床 睇嘢， 同床大过天。 同床大过天， 唔系首先嗱，我讲嗱，我而家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样嘢就 咩叫不睡在固定的床咧？ 系咯，咪有碌咧？ 即系收埋二拉三拉咁样啊？ 你系讲紧你喺度瞓紧男士嘅床上边吓，跟住问佢就你系咪过咗二亿身家？ 系啦，咁就俾我咧。 你今日所讲你系 你合格啦，咁样 你系咪阿发？又叫阿积， 系咪系 啊？你 系 姓名啊？发 系咪叫阿积啊？系啦，系啦。 你最中意而家嘅名叫阿发积。 系啦， 不睡在一张固定嘅床上嘅意思系乜嘢咧？ 系啦，点 就系话穷人咧，或者我哋唔发积嘅人咧，就永远做一样嘢嘅，就系乜嘢咧？叫个装修师傅系整埋张床。 哦，梗床 系啊， 即系嗰啲入长柜嗰啲床 系冇得发嘅。 哦， 第二样嘢就系咩叫不睡在一张固定嘅床咧？嗰张床可以喐嘅，可以喐嘅意思就系话咧，我可以褪埋去床瞓，我可以转过嚟呢度瞓，我可以将床系拧去嗰边瞓。喂，你话，唉，边个唔知啊？李娟 系咯，啱想讲啊，你间房 我间房细到癫，我所以先叫装修佬整埋张床啫， 系咯， 所以咪叫你唔好同间屋恋爱咯，所以咪叫你搵间屋系可以有一日你住到间屋，你嗰间房系可以将床。可以喐来喐去嘅，咁你咪开始发迹咯。只要你住一间屋，你张床系唔可以喐嘅咧，你都冇机会发迹噶啦， 即系唔使谂啦， 唔使谂噶啦。 大件事。 点解咧？系因为你已经固定咗个位咧，你已经系死梗嘅。因为你系要就住每年嘅方位喐之外咧，你系要用一张重床咧。点解同床咧？同床系化五黄而克啊嘛。 系咯系咯。 但同床好难揾啊。点 解以前系瞓同床咧？你，诶，你睇下嗰啲咩就咩戏就知嘅，睇嗰套乜鬼啊？ 钟丽缇做嗰套咩晚娘啊，即系嗰啲泰国嗰啲咧， 越南 即系泰国会有啦。 你睇泰国嗰啲咧，嗰啲咁嘅大房咧，佢咪摆喺中间张床咧，嗰啲叫做系即系成张似皇帝咁嘅床，要有啲 有啲布啊，褛褛悠悠嗰啲嘛， 褛悠啊，佢嗰个系成个罩罩住落嚟咧，系成个 蚊帐咁样噶嘛， 冚住成个系有个明堂噶， 乜嘢？ 直成系一个即系叫做即系和港冚珍珠，又叫做系成个罩咁罩住嗰啲， 即系都系风水。 诶，嗰、那个八十年代讲起咧，而家我哋讲八十年代有一间家私铺， 系 知道咗风水佬，即系我哋上一代嗰啲全部名师啦，系、教咗我哋同床大过天五个字之后咧，于是佢即刻用最短嘅时间做咗一对同床，嗰对同床咧。我所知呢就是、全部香港边几个买我都知道，因为点解佢俾晒个 list 我嘅？呢扎人喺八十年代到今日都仲系。成为咗香港最有钱嗰班人，系霸住咗成个香港，就系分同床。对于分同床点解咧？第一就系佢争取到一间屋咧，佢嗰间房咧可以喐到张床先。嗱，你记住，当你几时叫发迹咧，就系、是、当你可以租或者买到一间屋，嗰间房系可以大到俾你张床可以喐得到嘅咧，而唔需要装修。整死咗咧，你已经系行咗法迹嘅第一步。 系 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听埋呢个节目，知道仲系同床嚟咧，咁你要买真同嘅床。而家贵到七彩， 系咯。 但系八十年代嘅同系平到七彩。咁喺嗰个年代里边咧，嗰间铺头咧，我净噏得个名，而家仲喺度。不过佢已经过咗呢一浪啦。 系 佢就生产咗大量嘅床。咁当时咧，我就走去买嘅时候咧，佢已经俾个 list 俾我睇咧，系当时订货嘅人咧嘅名称已经系经我眼睇过。咁我可以话俾你听。今日而家香港仲系历久不衰，仲系富豪界里面嘅首屈指嘅人，全部喺个名单里面。哇！我呢个料一爆咗之后不得了，出之后好多人即刻走去做同床啦，买同床啦，去 wet 同床啦，出之后 wet 到啲假嘅，点解？全部系金色，系同床，不过唔系真同。 切嘅里面系嘛？ 唔系真同， 系咯， 系假嘢嚟嘅。系乜嘢咧？系嗰啲。胶都够死啊！佢嗰啲胶喷到好似金色咁样啊，又有啦，或者索性系唔系真正系嗰啲咩 lip 啊，即系一种好似嗰啲咁嘅质地，好似金咁。 总之就唔系铜啦， 唔系铜， 真系好难。 原来真正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个八字多金多到不得了，当然未必得。但系喺我哋风水佬，就算你唔系太离谱，都要瞓铜床噶啦。个理由就因为铜咧。佢系帮你化晒啲五黄二黑，咁而家每年你唔使挂铜钱，你都已经系嗰张床系保证咗你唔会行衰运。 我有问题，咁如果我买唔到铜床，加块铜片喺个床下底咧？ 呢个系嗰个小法迹嘅人做嘅嘢。但系因为你个床嘅形咧，系要有嗰个好似个盖，即系一成个罩咁样咧。嗰、个铜床嗰个形好鬼死靓，以前嗰啲铜床咧， 即系成好高嘅柱嗰啲嘛，系咪？ 我以前系咁嘅床嘅，不过唔系铜嘅，系木嘅。 所以我哋要留意，好啦，如果你买唔到铜床唔紧要，咁你最少争取一样嘢就系、什么时间能够住到一间房间里面你张床可以喐嘅呢咁、你都已经接近咗法迹啦。话你睇即刻有 我 有相应啊。 我跌啦。 咁呢就真係话有机会法迹啦。如果你张床系梗嘅呢咁你都已经系諗住呢系即法就唔系法迹。都好啦即法少少。但唔系法迹。咁、呢就差啲。咁所以呢租屋住系而家系反而系赢家会做嘅嘢，因为租我哋去做紧大啲啊嘛，所以阿江美将会住钱仔湾啦。 我要住钱仔湾，多谢。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唔系啊， 阵间仲要系听电话嘅师傅， 系啊， 知我喉都 干。你唔好偷懒啊！ 出边热，系我都唔记得咗要听电话。嗱，礼拜将会同大家暴露家中嘅十个宝贝， 好， 并且上次曾经预告咗啦，会话俾你听屋企边剂药边樽药， 好， 先至系冇毒死你嘅。 三十八千有三五九一 重金礼聘机会难得中国京剧花脸领军人活包公孟广禄 太猛 率天津青年京剧团何新光续约访港演出竹本秦香莲集判官五个经典折子戏套套代表作5月27至29日新光戏院只演三晚一次真正的京剧盛宴香港京剧票友绝对不能错过啦 大哥，有权你同我新晋歌手咧？ 呢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 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常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唔系啊嘛， 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七点到九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丽丽，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咗各位乘客嘅安全，喺前往热带同寒带地方嘅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嘅措施。喺户外活动嘅时候，要饮多啲汤水补品，要留喺有养生药膳供应嘅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唔舒服，就要即刻去睇中医调理身子啦。听日下昼四点半至五点，由阿蕊、李丽蕊同子欣主持嘅《衣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